大匪看天下，哇！今日咧做完一节放一节，做完一节放一节，因为一路做紧嘢，一路录，咁啊，卒之录呢四节咧就经历个时间好长，偷少时间啦。咁第四节咧就讲翻林振强啦，一个天才亦都一个鬼才。咁11月16号就系佢逝世15周年。咁2003年离开嘅，对于香港人年青一辈可能真系个认知麻麻地，但系应该30岁以上嘅香港人啦，或多或少都会对林振强先生有所肯定，包括林夕、黄伟文、潘元良呢啲啊，曾经喺填词界呼风唤雨呢啲，我相信佢哋对林振强先生嘅怀念同埋肯定，比我哋更加超乎想象。今次提完林振强先生，可能又要到20周年。过去嗰5年，我又未做网台，亦都冇自己可以即系俾我发一封嘅时候啦，咁但系林振强即系洋葱头喺一周刊啊，尤其嗰阵时最中意啦，一周刊洋葱头有漫画啊，咁亦都写好多嘅文字文章啊，广告，对于我哋呢一代嘅香港人啦，我50几岁。咁喺最年青香港人最辉煌嘅时候呢，佢就企咗喺度。咁佢哋四兄弟姊妹加爸爸妈妈啊，最后尾一个幸存嘅，唔好幸存啦，即係最后尾一个都喺今年5月，林燕妮小姐都离开咗，咁一家团聚，咁就希望真係有天堂，而佢哋四一家六口啦，兄弟姊妹啦都好，都喺上高，而佢哋全部都係患 cancer 癌症死嘅。对我嚟讲，林振强呢細路仔呢睇文章啦觉得好过瘾呢，咁首推就係蔡澜啦。是吗？食白酒鱼去韩国，跟住呢啲白酒鱼呢就做啲竹酥仲喺个口嗰度呢咬緊嘅时候呢仲喐緊嘅，跟住呢就切个吸盘吸住个嘴里面啲肌肉，哎呀好过瘾。讲日本啊好过瘾。咁亦都睇林振强啦，尤其佢嗰、那个唔讲歌词先啦，即係讲佢嗰个洋葱头啦，因为佢自己就叫洋葱头。咁呢潘元良讲嘅，佢将社会不平转化为创作，而呢个人每日都不停喺度写、谂、创作。佢患 cancer 喺医院嘅时候，佢每一日都交紧稿，系冇人知道佢有 cancer 嘅。直到佢后期佢不能再执笔嘅时候，喺一周刊停学，即是他的专栏停了，大家才知道原来他生 cancer 没多久就走了。坚持每一天都在想创作，在写他的歌词，大家都耳熟能详，每一个晚上啊，笛子姑娘啊，车站啊，每一个人，我哋呢一代人，尤其林子祥啦，合作得最多噶，系咪？咁合作得最多，咁咧就由佢哋讲啦。喺我里边咧，即系奸人坚，即系石坚啊，啱奸人食嘅糖啦吓，利口乐创作嘅广告咧，即系而家香港嘅广告公司都没落咗，但系咧林振强就代表咗香港最辉煌嘅年代，包括我哋嘅广东歌。好多时候呢，譬如佢写嘅广东歌会加入好多 英文嘅吓，咁啊中英对照啦，写感情嘅歌曲，写鬼马嘅歌曲啦。咁尤其林振强可能系演绎得最好噶啦。只不过话做呢一节咧，系想讲一讲，提醒大家，今日系林振强先生逝世15周年啊。对我哋嚟讲呢，慈神当之无愧。其实我都冇感觉佢今日十五周年嘅，只不过话今朝早翻工嘅时候，就开咗心机，咁啊林海峰、潘小桃，咁我哋开车我必定听佢哋做节目嘅，好多我做节目嘅灵感啊，或者讲嘅嘢咧，都关于佢哋所讲嘅，执人口水尾嗰啲吓，比较趣味性啲嘅，咁冇咁严肃嘅时事议题咧，即系佢三个做得好好。咁佢今日咧就讲林振强，尤其林海峰啦，咁诶讲咗半个钟头，咁听咗我都好感动。而当佢嘅拍档吓、啊，其中一个拍档佢讲嘅。林振强叫 Richard， 当呢一个 Richard 出现之后，全世界都系 Richard， 即系话林振强出现咗，其他人都系 Richard。Richard 嘅意思当然唔系啦，佢嘅意思就系话 Richard 就系佢，其他嘅 Richard。就比较粗言秽语啲咯，亦都代表咗好多人啊，一世人吓、啊、能够拥有林振强先生嘅天分鬼才，真系寥寥可数，尤其喺香港。讲到呢度，拜拜。